南朝鲜的争取扶植党发言人3月31号发表一篇评论，主张南朝鲜当局要彻底垮台。评论指出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让烛光抗争的胜利带来政府交替的事情，并要求超越出对朴槿惠个人的拘捕，争取朴槿惠政府彻底垮台。另外，近日有关朴槿惠逆贼在执政期间收受巨额贿赂，向崔纯实提供110多件秘密文件等犯罪行为接连曝光，引起南朝鲜各界的愤怒。